家庭旅行新体验。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不太慢。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特别节目。 大家好，我是于成新，一个热心公益的环保志愿者。平时呢，我个人比较关注娱乐新闻，但是啊，对于公益环保我也更加的热心。我觉得通过明星参与环保活动呢，可以带动更多的人关注环保，关注环境，其实呢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所以啊，在今天呢，就和大家共同分享几个明星人物的环保小故事。首先是布拉德皮特的绿色建筑。为了帮助遭受2000年卡特里娜飓风重创的新奥尔良社区重建，皮特呢出资与美国环保组织美国环球绿色共同发起了一项绿色建筑设计竞赛。最终呢，皮特的绿色建筑分布式太阳能光伏屋顶，不仅给奥尔良社区重新带来家园，更给这个灾后的社区带来了欣欣向荣的生机。接下来呢，看一看我们国内的明星姚明。在2006年，姚明为美国野生救援协会拍摄公益广告的时候，展现出了为大象挡子弹的英姿。在2007年呢，姚明出席护沙行动从我做起活动时啊，他宣布拒食鱼翅。我是于成新，家住朝阳区，我承诺这个夏天空调调高一度。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通烟高速燕郊入口到白庙收费站东向西方向，102国道燕郊段人民医院到燕陵路交汇口东向西方向车多，行驶缓慢。东四环四方桥南向北方向有交通事故发生，造成18里电桥到四方桥车辆行驶缓慢，请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北京文艺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想入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裳，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院子青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